狼成名的这一年，2004年算起，网络音乐开始走进一个缤纷的时刻，各种各样的网络原创大量涌现。这时的代表作品是庞龙演唱的《两只蝴蝶》。 亲爱的，你慢慢飞，小心前面你带刺的玫瑰。亲爱的，你张张嘴，风中花香会让你沉醉。亲爱的，你跟我飞，穿过丛林去看小溪水。亲爱的，来跳个舞，爱的春天不会有天黑。我和你缠缠绵绵翩翩飞，飞越这红尘永相随，追逐你一生，爱恋我千回，不辜负我的柔情，你的美。等到秋风起，秋叶落成蕊，能陪你一起枯萎也不悔。心前面带刺的玫瑰，亲爱的，你张张嘴，风中花香会让你沉醉。亲爱的，你跟我飞，穿过丛林去看小溪水。能陪你一起枯萎也无悔。 记忆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。网络歌曲的走红也遭到一些学者的批评，但让人感到意外的是，2005年除夕，杨臣刚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，为全国人民演唱了他的成名曲。至此，网络音乐在主流媒体中拥有了一席之地。从杨臣刚开始，一批网络歌手开始走进人们的视线，香香、唐磊等等。他们的作品张扬着自我，表达着个性，同时人们也听得出作品似乎也在努力诠释着生活的精彩和无奈。送上香香演唱的《香飘飘》。

多么忧郁的话，多愁善感的人啊，当花儿枯萎的时候，当画面定格的时候，多么娇嫩的花，却躲不过风吹雨打。飘啊摇啊的一生，多少美丽编织的梦啊，就这样匆匆你走了，留给我一生牵挂。那坟前开满鲜花，是你多么渴望的美啊。你看那、啊、满山遍野，你还觉得孤单吗？你听啊，有人在唱那首你最爱的歌谣啊。少伴侣从此不必再牵挂。那坟前开满鲜花，是你多么渴望的美啊。看那满山遍野，你还觉得孤单吗？你听啊，有人在唱那首你最爱的歌谣啊。这世间多少伴侣牵挂。院子里栽满丁香花，开满紫色美丽的鲜花，我在这里陪着她，一生一世守护她。 网络音乐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，但是有一些网络歌手急功近利，在名利的驱使下制作了一些品质低劣的网络音乐。未来网络音乐能不能让人们对它多一些爱少一些恨，这需要时间去验证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。 风的这里就是念念住过客的思念，遇到了这里缠成线，缠着我们留恋人世间。你在身边就是缘，缘分写在三生石上面，爱有万分之一甜，宁愿我就葬在这一天。缠缠缘缘缠缠，甜甜念念甜甜的我，深深看时间，我独分了掉线温柔的我。